界之间，放轻重回到江南秋月，参受了岁月刻的牌匾，叩开回忆之门，一问尘缘。我曾乌篷船翩染过桥底，与清明桥上嫣然那个你，不经意相看成了风景，我斟酒写诗人你误入诗句。我轻叹古城隔边，纺织断了的琴弦，再也唱不出思念。你刺绣花梦的蝶，护着断了的红线，再也绣不出情缘。伸手昨日树影西窗前，清明桥上再无你倩影，唯留一卷孤城了曾经，一道孤城清风长叹了半生。雨滴雨影像天阙，流年夜沉默风间，为你经历岁月凋谢，待花轻转雨不绝，我梦霜冷彻心间，为你倾尽